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尽头，比如这一首，接近别描写太多，主角不一定是我，看着你温柔眼眸，不自觉低下头，走一路散着步没牵手，下一步吞吞吐吐没开口，心痛或心动再次定格，趁着灯火不算清晰，月明星稀，谈两三句关于错过还是继续，不求回答，只求对视坚定，你的温柔，你的背影，在我心里烙了印，怎么近在咫尺却不敢开口说那一句，啊哦、不确定还要多久才能愈合这伤口，一面是现实的痛，一面是包容，秩序的路灯像极了新的裂缝，你说的我不够温柔，真的让我反省了很久，走一路散着步没牵手，是不是有些敏感问题你不会点头，终于到下个路口，我现在纠结挽不挽留，趁着灯火不算清晰，夜明星星谈两三句关于错过还是继续，不求回答，只求对视坚定，你的温柔，你的背影，在我心里烙了印，怎么近在咫尺却不敢开口说那一句，享受又不必，关于错过还是继续错过，你想不想听我的秘密，回闪过短暂的花火，回忆都没有权利，怎么近在咫尺却又想逃离， 来自刘瑞琦的两三句，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让我们热烈欢迎千春的回归。 哇，我回来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年纪大了以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一定阶段，就发现其实没有什么资格生病，现在全靠一口仙气儿吊着、但是放心，今天会以最好的状态来回归我们的正午有星光。 对，没错。然后这个到了周五了，这一天了，其实大家的仙气儿吊的也都差不多了。哎，不过很开心的是，我们即将迎来这样的一个周末。所以在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设计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如何抵御最冷的 寒冬。 这个话题 聊聊冬天吧， 特别是时候，好像大家都在说今天太冷了。你知道坐电梯的时候，他们说我都不敢摸那把杆儿。 嗯，没错。然后今天我在进直播间的时候，跟腾冰那个交接班嘛， 嗯， 然后冰冰姐姐就说屋里太冷了。我说这都做了几个小时的节目了， 对， 平时咱这里边就说暖和的时候也挺热的， 真的。 一开门进来发现还不如外边导播间暖和呢， 真是。 挺冷的， 我还真想把外套拿进来。对， 没错。然后就证明我们今天反正准备是不太足， 嗯，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在冬天的时候的那些必备，有哪些必备的产品，有哪些必备的自己贴身的衣物啊， 嗯， 然后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冬天必备的一些小调调、小歌曲、 小物件。 没错，跟各位来分享。其实后来我在准备歌的时候，然后包括发现自己在听歌，然后满脑子画面都是冬天的一些场景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些歌曲很多时候它都是这种节奏慢慢的， 嗯， 就跟人一样，到了冬天以后你可能提不起来太快的一个步伐跟节奏。 树懒说话像树懒啊，我回来 错。这种状态下你真的是就算是悲伤也不会是那种歇斯底里，就算是热情也不会是烈火干柴。没错，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找了那些或是带着温暖的气息，或者是带着这种带着温暖适合裹着棉被听得慢慢的悲伤，跟各位来一起来分享， 嗯， 来一首这样的歌曲吧。我们来一首英文的， 好， 带着一点 Bossa Nova 的气质， 嗯，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还是不要太悲伤，更多带出一些温暖的情绪， 嗯， 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他的声音也自带温暖，对，他自带声音也是自带温暖气质，对不对？ 什么丝绒一般的那个丝滑， 没错， 嗯，天鹅绒样丝滑。 这次跟他合作的女生是 Nelly Furtado， 嗯， 一位葡萄牙裔的女生，然后就对于他来说其实平时唱的都是热情似火的音乐，但是这一次跟 Michael Bublé 的合作，他的声音也顿时变得不像原来那么的激烈了。 Quando Quando Quando Check it out. 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You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 please tell me when.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day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 I can't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Quando, quando, quando. Just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Seems a lifetime.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 I can't wait a moment. I can't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My darling, tell me when. Oh my darling, tell me when. 我亲爱的，你告诉我何时。 所以刚才我就在问 DT， 我说 Quando Quando Quando 好像是 Kisas Kisas Kisas 姐妹篇，到底什么意思？ 是这意思，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反正拉丁词系的，然后就是 when、什么时候的意思。我的亲爱的，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我需要在你身边，我永远都会陪在你的旁边，陪伴你的左右。对，然后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自带温暖的气质，会让你想到那样的一个温暖的人陪伴在你的身边，陪伴你度过最寒冷的时刻， 心就暖起来了。 没错，然后它所带来的一种场景感，其实很多人都会幻想自己穿着这种毛茸茸的衣服。英文当中有一个固定搭配叫做 warm and fuzzy， 很暖和同时又毛茸茸、很舒服。 fuzzy,、okay、 对，然后在那儿就会自己手捧一杯咖啡、或者手捧一杯热红酒、也许会有壁炉，也许是街边非常明亮的最靠近窗户能够晒到温暖太那样的一个咖啡厅的座位，都会给你带来很舒适的这种 感觉。说的都不想上班了， 就是 太暖和了。 走吧，关麦克风。 哎，别 、不要不要。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来来来， 今天大家和留言非常的踊跃。冬天一头浓密的黑发很有用。这是雪孩子留言说：“啊，弟弟你懂的。”我觉得你肯定懂。 对，没错啊。 还有听我在附和说：“对，我前天去剪头发了，出来以后瞬间觉得头上冷， 脑瓜底儿冷，是不是？” 郭伟怎么办？ 赶紧就哎，姓是不是姓郭？朋友们的。问问郭鹏老师，那帽子哪儿买的、啊？ 你们俩的感觉体感肯定是不一样。 是是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头发一直长得特别快，像这种就没有什么摘下来的经历。但是就是胡子嘛，我相信这个郭鹏老师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都属于那种连毛胡子， 是 满脸都是胡子那一种。如果有一天我原来都没剃过，就是满脸都是特别的浓密的，然后上高三的时候那要赶上一个冬天，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就给他剃了。剃完了以后出门第一件事儿， 脸冷， 我脸怎么冻得那么冷啊？怎么今天什么情况？ 所以真的是可以保暖、 是这样的。对、没错啊， 头发上也是，你就不需要戴帽子了是吧？ 没错，你看 人有帽子 没看最近没怎么剪头发，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为了保暖用的啊。好，这边这行了好不好？这边我们先过去了，以后我们不再提毛发的事情了哈。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其中也有可能是羽绒服，对不对？这边朋友提到了说厚羽绒服罩护在身上、然后就是这个棉帽子和手套同样也都非常需要， 都备齐了哈、 没错、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毛衣毛裤、秋衣秋裤、线衣线裤，这也是到了 线衣线裤， 线衣线裤， 好久没听到这次。 没错，这也是到了冬天以后必备，咱身上得套气候了的哈、先穿暖和点之后咱再说其他的。来到一首歌曲，张学友毛衣。 从不曾惊天动地，暖暖的就像件毛衣，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冷霜仍是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两份寂寞相伴，寸寸夜的温暖，用一双温柔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拥着你，就不轻易云淡，让爱互相依偎， 下取暖。你的爱一细雨编织绵绵的甜蜜，靠着我的胸膛也缠绵我的心里，陪我走过风雨，就像温暖的毛衣，一路轻轻相依。你贴着我的心，一是难得合身的感情。我和你眼影之夜不愿分离，两份寂寞相伴，整整夜的温暖，用一生温柔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拥着你，就风轻云淡，让爱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缕编织绵绵的甜蜜，靠着我的胸膛也缠绵我的心里，陪我走过风雨，就像温暖的毛衣，一路紧紧相依。你贴着我的心，一是难得合身的感情。 原来特别喜欢那种制作很磅礴大气的歌曲，然后喜欢那一种制作天衣无缝，所有的东西 mix 在一起很完美的过程，但是现在就喜欢这种听着特别像现场录制的，氛围感会非常的强。就真的我刚才跟千哲还在说，就听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把音箱的声音调得更大一点，你会更加清晰地分辨出来所有的这些里面类似于小军鼓的声音，然后其他的一些弦乐一些管乐配合在一起，仿佛在舞台上已经摆好了他们的位置。 在这 bar 里面是， 对，在这样的一个爵士酒吧，然后所有的灯光都打在舞台上，然后中间站的是 张学友 啊。 我跟你说，我刚才忘记，当你把这首歌推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冬天必备也是张学友的歌，如果你是张学友的歌迷，当你听到张学友的声音，是不是全身血液就沸腾起来了，自带这种暖和的效果， 自带减肥效果。 哎，也是， 是，而且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配合张学友，一定也是他可以再继续穿着高领毛衣，然后但是脸上的胡子还要再续一点出来， 翘着兰花指啊， 对啊，翘着兰花指，特别像什么赤道什么某一个电影里面他演的那个角色的造型，然后弹着响指一起来摇摆着唱歌哈。好，今天我们通过音乐也是带各位进入到一个冬天的氛围感，然后同时也看一看各位的冬日必备都包含哪些。 我刚才看到雪孩子发来一张照片， 嚯，修睿啊， 不但有帽子，他连围巾都有了啊。 对，没错啊，这胡子直接连到后脖梗子了啊，可以啊。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冬日必备，红果提到说护手霜、身体乳液。 对，一开始我们不明白，哎，为什么？后来想明白了，一方面是冬天你确实需要这些，因为皮肤容易皲裂， 是 对吧？容易干燥， 没错。 然后呢，就是如果当你洗完澡的时候，在身上迅速的涂上一层身体乳液的话，你可以防止这个水分蒸发，让你感觉的冷嗖嗖。 没错，一方面是觉得好像就不会风直接吹到这个身体的水分上，让它快速蒸发那种冷。另外一个，冬天真的这个北方的干呐，是让人受不了的。你看我这两天就是突然想起来说我得涂护手霜了， 要不然你能看到明显的看到皮肤那个纹路。 前天的时候不光是纹路，就直接上面就已经冻出红斑点来了，就开始疼了。所以这就是天气气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啊。所以各位，现在该提前保养保养的，该给自己涂匀乎点的，现在是时候了哈。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其他方面，各位现在脑洞也逐渐打开，我们从最开始的保暖现在已经发散到了其他各个方面哈，逐渐进入到状态吧。然后这边也是昨天犹豫了很久，周杰伦很多歌曲就其实都觉得搁冬天听挺合适的，有一些老歌淡淡的忧伤合适，有一些十一月的肖邦，整张专辑其实都太合适了， 四季皆宜， 挑了半天还是毛衣吧。 后期的时候这首歌会缓缓的出现，之前都是一些情绪的铺垫到那种悲伤，但悲伤的又不极致，轨迹的嘶吼已经过去，剩下的就是黑色毛衣陪你来取暖哈。这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依旧是冬日的必备，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 刚才我看听友说，你之前你说要穿羽绒服，有个听友还特别备注了一下，长款羽绒服， 哦， 加厚，长款， 一个宰客的礼。我看， 等会儿不行了， 它是一个过渡，上来以后先穿一薄衣、薄风衣， 是 啊，那可能里边就有一些它可能带棉夹层的，再之后就变成了短的羽绒服。 是 我今天就非常的后悔，我还没有换成长的， 嗯哼， 才想起来长的这个上个冬季，入库之后还没有洗过，那一次就一直挂在衣柜里面， 赶紧好好洗一洗， 对，赶紧送洗完了以后换上长的， 马上零度以下了， 太难受了， 腿受不了啊， 就是腿，提到腿，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另外一个，像就咱们这种中老年必备的， 护膝 嘛， 对，护膝还分那个膝关节，手臂的膝关节和脚腿部的膝关节， 哦，是吗？ 对呀， OK， 手臂也得有护膝啊，那种小的薄的。 先开始就见着身边有朋友就是对这个有研究或者要必须 穿戴的就是那些骑摩托， 嗯， 对，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好像都骑摩托，然后包括那些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代步要骑骑自行车啊， 嗯， 骑骑小电动这个自行车的什么之类的，反正最近就怎么把自己弄暖和了， 嗯， 保证身体上咱们没有不适，这个是最关键的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吴卓源，这首歌叫做《温度》。Let's hear it。 You wore black jacket, waiting in the rain. 一开始没太多感觉，还以为不会再见面，只当作酒精在作祟。I used to say guys like you were my type， 没想过我会依赖你的温暖。Mayb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ighting。存在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戒不掉你的温度。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is you。 I know you baby， you know me baby。 We have our ups and downs， oh yeah。 The sun's when I can't take。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这个外号我们可不可以不提了啊？ 好， 哎，逼得我赶紧下个礼拜去剪个头发什么之类的哈。我们希望各位今天能够在我们的 TDFM 聊天室里面继续畅所欲言的，我们去聊一聊到底有哪些冬日的必备。刚才已经看到很多开始发散了，我们不光是说身上保暖这一件事情，在冬天跟这样的一个天气更搭配的，也可能是一些户外运动，好比说刚才就有朋友提到了滑雪，跟冬天来说绝对是必备之一。在曾经这两年没怎么去啊，曾经的那些年里面，哇，那真的是说一到了说哪有雪了，哪怕它开始人工造雪了， 对， 马上就会找一个周末跟朋友一起坐上大巴车，冲着雪场就去了。当年就你在听说好北京哪有一个新的雪场，不用出北京那开心的不得了，也是可能人家那边雪第二天还冻得瓷瓷实实，还就冰面一样，还没有把雪彻底给弄松软的时候都要上去滑，简直就是喜欢滑雪的人啊，最喜欢的就是冬天，最怕的就是春天。 你就是爱玩，我跟你说，那我这种不爱出去玩的话呢，秋风秋雨我们可以吃到一块儿，我看到他留言哈，冬日必备火锅呀， 哎， 羊蝎子呀， 哇， 西红柿牛腩啊，哎呀，我们能吃到一起秋风秋雨， 谁发的， 而且一到冬天就这三样会觉得最暖和。 没错，这个我是切有体会的，在于上个周末的时候跟家一家人炖了一锅羊肉汤，很简单，其实后来发现说炖羊肉汤最好的这种原汁原味儿，就是你买好一点的肉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买腿肉，别买身上的其他的部位，尤其是这个肚子腩那一块特别容易膻。我也是上个礼拜刚跟家里人学的，腿肉它不一定出问，就不一定会膻。再加上多买点腿骨搁进去，煮时间长一点，2到3个小时，你就搁块姜进去， 是 慢慢的就奶白就出来了这个色儿。当然不可能像外边买的那么浓郁的奶白，那个你得加奶粉，然后淡淡的这个味道，最后你盛出来这碗汤，你可以直接喝配着羊肉，你可以煮面条，然后你可以煮粉丝，你可以做泡馍都行，然后里边弄上这么点五香粉啊香油啊之类的。我发现这个我喝了，因为一大碗嘛，喝完了以后浑身就开始由内而外的热，后来家里边把窗户打开了， 嚯， 通风透透气儿嘛，你就发现说不，你外边体表是凉的，但是由内而外你还是想发汗，就说实话吃这个真的是甭管羊蝎子羊肉羊汤的，都会让你内心热起来哈。 是，我这边还看到，如果你内心没有热起来哈，你可以从外面的穿戴开始，比如说小孩子说雷锋帽，我真的是好久没有见雷锋帽了，确实是旁边耳罩都有。 最可爱的就是他有耳罩， 对， 我们有些时候太过追求好看了，然后就把耳朵给忽略了， 是的， 结果发现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如果他戴着帽子，两个耳朵红红的，你就知道是说好你应该选择一下雷锋帽了， 对 哈， 尤其是零下好多度的时候，其实这个耳朵还会冻得脆脆的，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用力拽， 别弹它， 是疼啊， 我怎么听的声音更大了， 这 样啊，那个最近发现就是再说去那个游乐场的事儿 啊就是甭管某影城还是北京其他的一些游乐园，小朋友还依旧是吵吵嚷嚷着要家长带着去的，前段时间有朋友去就发现说这孩子给冻得哪儿都行，就小脸通红，包括耳朵冻得通红，我们就想起来在那儿有卖那种特别大的头套式的帽子，赶上冬天以后你去那儿，我估计很多人通常都会带着这个， 全都得裹上， 并不是因为多么喜欢什么小黄人那些角色，更重要的是在于保暖，所以您要不愿意花那冤枉钱，没那么大兴趣，提前把咱孩子耳朵给照顾好， 对， 然后以及自己也，我觉得还是雷锋帽是合适的。 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就很会照顾自己，比如说这个郝泽宇就说了，必备的是秋裤啊，而且要把裤脚塞到袜子里那种秋裤， 哎， 虽然感觉土了吧，这小时候不愿意这么干哈，连秋裤都不愿意穿， 对， 但是真的要保暖还真的得把这个裤脚塞到袜子里， 咱现在就得把外边的这层外裤套得长一点， 对， 就合适了， 毕竟步入中老年了哈， 看不见自己暖和最重要哈，爱看见也无所谓。这边其实发现说我们在冬天听的这些音乐，就算有一些曾经觉得比较激烈热烈传情达意很到位的，如果把它速度放慢个半拍也会很有冬日的气息，好比我们先来试一试这一首吧，这首可能这个原唱没有那么的激烈，来自于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这一次落到了落日飞车手中。 你怎么和我想到同一首歌， 是不是，来感受一下， 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 是一只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是越来越默契了，对不对？从大家在蹲歌这一方面，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会选什么歌？然后同时我跟千春也是同时看上了这样一首歌曲， 同时瞄向它， 对，然后也非常适合在冬天的时候自己一个人 snuggle 在一个小被儿里面，然后自己蜷缩在那儿，捧着一杯热饮，好好的听。 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有个朋友在拉仇恨嘛，他现在裹着棉被在床上听我们的节目，哎呀，拉仇恨哈。 你手中有没有捧着些什么？你家的温度现在是多少？ 小心别撒被子。 描述的更多一点。然后现在这一个阳光好像现在阳光好像有点直射。 有听友说了，仰望星空就说好像现在有一个比较暖暖的大太阳。现在车里比较暖和，说都不用暖风了。 哦，真 棒，真的假的？ 好舒服啊！我们在屋里面真的是冻的， 感受不到呢。对的。 来这边继续看到朋友们其他的留言哈。 嗯。 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在冬天雪地必备。夸出啊，您这个开车开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啊。当然了，您想要去什么雪地这个漂移啊，冰湖漂移，您还需要钉胎啊等等之类的，最好您在旁边备一辆拖车，随时把您能拽出来。好，这边还继续看到， 我看到邂逅幸福说汗蒸超喜欢，而且喜欢带着孩子一起。 哇， 汗蒸 哇，真的是， 但是小心把手机不要带进去。我现在就觉得我的手机自从带进一个汗蒸管，可能是70度还是90度，出来以后都不太灵敏了。 是那个现在基本上这些汗蒸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洗浴中心、汤泉吧， 汤泉 对那些地方，他会在门口专门有锁手机的。您注意观察一下。我觉得更多人咱就是怕手机搁在哪儿就没地儿放，以后什么丢了之类的被人拿走了。有地儿能锁，您锁上以后进去踏踏实实的，就别想着进去还边躺着边玩手机的事儿了。真是啊，别要求太多，确实是手机容易受到其影响哈。 对，如果你不能在家里汗蒸，在外面汗蒸的话，这边我看有听友说在家里泡脚啊，泡脚追剧好暖和， 泡脚必备， 20分钟以后啊，就觉得浑身都暖起来了。 了，他们微微出汗是最好的。 然后腿伸出来以后，发现就 红一片， 就下边全是红的。嗯，但是咱也别泡太长时间，对吧？然后之前反正老人还有说法，就是您真出了这一身白毛汗以后， 嗯， 不能就再去洗澡了， 对的， 对吧？嗯，所以这个各位也要小心啊，出那个汗没关系，落了汗在身上以后也不会说这澡就白洗， 那感觉还确实挺冬天的哈， 舒服的。对，刚才听了《落日飞车》那样的一首歌曲，其实我本来打算再追另外一首经过全新的演绎然后节奏会变慢的版本，但我突然听到《落日飞车》在里面非常熟悉的一些吉他的小节奏，然后就每当这样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也会给你一种满满的冬日温暖的感觉。然后这其实也是本身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True， 然后年代比较久远了，但是后面有无数的不同的风格的音乐人在拿着它的采样进行一些改编。《落日飞车》当中你来对比一下这一首由 Nelly，其实是个美国中西部的说唱歌手，他来改编过后的一些感觉，能不能找到一些里面的相似点，一些吉他的音色跟节奏跟韵律，好不好？也适合冬天听。 And they say Let's go。 Look at you. Damn, girl. I ain't seen you since prom. Come to think about it, can't believe it's been that long. I heard your man locked down now. How long he gone? Oh, that long. How the hell he get time like that? Three strikes with possession. Oh, he ain't coming back. He left you with two kids and bills all around. Plus you found out he had another chick cross town. It's always the dark night before the sunrise. And you gotta stay strong for the kids and their eyes. And please don't despise. And go against all brothers. And have a hatred in your heart and take it out on another. I hate to sound too pockish, little mama. But keep your head. But you gon' make it, I promise. You keep your head up. And that don't kill you, only makes you stronger. And the will to succeed, only feed the hunger. For real, for real, for real. Hey, oh, and they say, oh, oh, oh, yeah. Hey, oh, and they say, oh, oh. I was at the gas station when a man walked past with his sign. We'll work for food, clothes, or cash. And he asked if he could pump my gas. So I let him clean the windshield and throw out the trash. So I let him. Hey, I even asked the brother his name, where he was from, got kids, man, and what's their ages. He kinda stirred for a second. He kinda looked surprised that anyone would even take an interest in his life. He said, young brother, them the only words I done heard in the last year. There wasn't no one, get the fuck away from her. How can something so simple as general conversation mean much more than general conversation? Hey, you could tell life had beaten him down, like he was in a title fight and this might be his last round. Sometimes the easiest things we take for granted until they're gone, to realize we even had it for real. For real, for real. Hey, oh, and they say, oh, oh, oh, yeah. Hey, oh, and they say, oh, I used to think that life had a plan for me until I realized life had to be planned by me. See, that's the key. I only deal with what I can see, cause over history, mystery brought us nothing but misery. And more people than di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an in any natural disaster, disease, or game wars. Before guns, they were swords, and they was killing each other. Ain't much changed to this day. We still killing each other, killing my brother while another mother cries for help. Man, we need to help a brother find himself. Feed him life. One, two, three. Hey, that's something her brother should see. And that's for real. And that's for real. And that's for real. Hey, oh, and they say, oh, oh, oh, yeah. Hey, oh, and they say, oh, oh, oh. Nelly 的一首 And They Say，03年左右吧，发的专辑 Sweat and Suit。 当中的一首歌曲。在这张专辑里面 Nelly 也是尝试了不同的风格，尤其是他自己开始回归到本源，也就是他的家乡中西部，会有很多乡村的歌手，唤起了他把说唱跟乡村结合到一起的这种心情。专辑里面有这种暖暖的歌曲不止这一首，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当年跟 NDC 都是拿到了在 Billboard 那边公告牌排行榜成绩前三名的好成绩，都适合冬天听。我当时没有想到，因为专辑发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夏天，而且他的专辑是分两张嘛， Sweat and Suit 都是好像就穿着夏天那种跟运动背心一样，然后会让人觉得阳光明媚，更加温暖的感觉。没有想到更适合在冬天听。冬天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听歌的时候，它的介质各位可以去改变一下，就说如果啊有这可能性，听黑胶，别擦得太干净，就带着那点就小磁棒，你会听着就觉得哦，这就是冬天的感觉。因为本来我今天在准备 Nelly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的时候，想到的是这首，因为它在开头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的噼里啪啦的感觉来，就那一下，就好像它又像是你有一个场景感，自己这个蜷缩在被子里，又好像你划了一根火柴要去点燃什么样的一把取暖的火， 又有种啊小触电的感觉， 很舒服。因为已经放过他专辑一首了，这首歌咱们就垫着，大概感受一下。就这首歌，再多说一句吧，叫做 Over and Over， 然后也是经典的歌曲，有采样在其中，大家可以去参想一下。然后同时他合作的一位歌手是 Tim McGraw， 也是在美国那边乡村的一位大拿歌手，这首歌很棒，可以听一听。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哈，在冬天有哪些必备的这个东西哈。 我看到想改名的留言，我觉得唤起了我的大学记忆。他说作为东北人，冬天必备的还有冻柿子和冻秋梨，在暖气屋子里吃上一个不要太爽口， 真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买那个柿子，你千万不要说放到暖气里，然后回了下课以后回到宿舍再吃，你就应该回宿舍的路上买一个冻的，就是那个很自然的那个温度， 是， 然后拿到暖气房里脱了外套吃，哇，真的是爽口， 特别的爽。然后这个冻柿子之前家里都有买，然后冻秋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然后就迟迟不敢下口，就总是觉得这是不是坏了， 对对， 奶奶为什么要给我吃放坏了的。后来发现哎，不光好吃，然后不光觉得很清爽，然后同时才能这个叫什么滋润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干燥的冬天叫润燥。然后还有这边纯纯一纯一千千，然后跟我们说现在这个袜子套在外面已经变成时尚穿搭了， 哦，那袜子应该好看点啊。 对，有一段时间了，当然对您的裤子，第一裤腿有要求，最好是这种收口啊，对吧？然后不然就跟那儿楚楚囊囊的一大不好看， 还有整体的穿搭还是要考虑一下， 袜子也要配，然后鞋也要配，然后上面配上羽绒服最好就是短款，当然长款也行哈。具体穿搭详情各位参详戴毅同学，戴毅同学就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很标志的穿搭， 真的耶。 对，然后偶尔偶尔这个艾珂也会有， 非常考验他们的时尚穿搭功力。 对，就很时尚，绝对没问题哈。好，这边我们继续一会儿看到各位的留言，然后我们把这一个适合冬天的慢慢的节奏，带着一点慢慢小摇摆进行下去。然后这一次也是熟悉的歌曲，只不过你感觉它的整节拍会变缓，然后声音也会放暖，来自于五月天跟孙燕姿带来的温柔。 Check it out。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出着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打开点孤单的情河，如果该怎么度过。 觉得跟之前的版本比起来更加温柔了一些。 嗯， 然后 听到这首歌在今天的中有星光节目当中所有的歌单，刚才已经有人听了说，哎，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我觉得这是王维给我们准备的一份温柔。 哎，这个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听到这一个版本觉得很舒服。 嗯、 然后现在正午有星光已经不是星光了， 嗯， 是正午的星星之火，哇，身上已经燃烧起来了哈。OK， 各位感觉到暖和，感觉到温柔， 嗯、 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哈。 嗯、 好，这个我们继续这个聆听着这一首歌，欣赏着它，我们稍后会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大家就裹紧自己的小辈儿，好好感受这一份温柔就好了。 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的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到周五，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正午有星光。 只是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暖，等大海也不再那么蓝，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那只是代表快乐不再那么简单。当冬夜夏夜的树上不再有蝉，当回忆老去的痕迹斑斑，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都不会有答案。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 手二连击 double shot double shot 就好像喝咖啡一定要加两份一样哈，两份浓缩，让今天的所有的冬日的气氛更浓烈一些。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顺当地就是在这一个冬天的周五开启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一起聊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的冬日必备都有哪些。来， 这个答案深得我心。子琪说、哦、哎，这个冬日哈，其实身上那个脂肪储备了好几十斤啊，应该可以扛过今年的寒冬实在不行还有一长一短两件羽绒服啊。 哎，这个 感觉特别暖和了起来。 冬天的时候确实这样会觉得很舒适很暖和、嗯、而且这个身上的脂肪多了以后呢，这个人就会变得慵懒慵懒的。 嗯， 碰见啥就能倒头就睡、嗯、哎，一睡着了你可能也就觉得就很舒服哈、嗯、但是呢开春那一刻你就发现羽绒服脱得最晚的那一个人、嗯、一定是这个冬天没有好好的 再给我点时间，然后把这个肉再减下去一点， 减一减，对、嗯、就算满头大汗也依旧穿着不脱啊。还有、 嗯、 朋友这边提到了说吃的这一方面哈，酸菜汆白肉热乎的， 哦，这真的是很北方的吃法， 很北方，而且很东北，对、嗯、其实在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北京大家吃酸菜然后再配上一些肉食，就这种感觉吃的越来越多，就一些曾经常去的、 嗯、 包括在西城那边很多都是很地道传统的铜锅涮肉、 嗯、 都开始就上酸菜了。 嗯， 你发现这解腻的那个劲儿还真挺棒的、 嗯、 这一方面两边给你做到极致，一方面是 油腻到极致，另外一方面这个是酸到极致， 对， 两者一冲就特别过瘾， 平衡的很好， 没错哈。 对，这边有听友问了，哎，暖宝宝有人说吗？当然了，前面有很多人都提到了暖宝宝，好像很多明星要走红毯，身上贴满了红宝宝， 必须 暖宝宝， 必须的。我印象深刻，就那会儿真的是在冬天冻的呆呆的那一场红毯上面，在那 你贴了吗？ 每年一届的那个红毯，经常有人冻得不行要起飞，必须贴了，后腰贴，腿上贴，哪儿都贴。 嗯， 然后那个暖宝宝你一定要小心，最后往下拆、往下撤的时候，因为你如果贴的那个戒指，尤其是那个很多西装或者风衣里边是绸缎的，你很可能就永远在里边就有个印儿。 哎，对。 然后另外就是扯的时候别贴得太牢太死，边上那个边儿啊，您给留出来。 对对对 对。 因为我认认真真的把它贴得特严实合缝。 哎，你看有时候你用现在身上贴贴，手上贴贴，有点带一点点油脂，你知道吗？ 再往上，它有一个问题在哪？你往下撕的时候，你发现它没有边儿，它扯不下来。 对。 然后再之后。一扯整个里边暖宝宝中间就跟渣土似的那种成分撒一地，清理起来非常的费劲哈。 对，这边还看到有听友提到说南方人的冬季家庭取暖神器小太阳。 哦，我还以为是大家抱在一起呢。不是啊， 靠发抖是不是？ 小太阳，然后包括原来我们见过很多小太阳， 对， 再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电暖气卖的是比较多的。 对， 然后有什么地脚线的电暖气，还带个加湿盒，那加湿是真的一点用都不带管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小时候还有什么油汀，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油汀是吧？ 对对对， 我们上海叫油汀。 哎，对，我们也是叫油汀。在北方其实用的并不多，但是家里还是会备，因为有些时候你暖气就是不好使， 而且暖气没来的时候在浴室真的得放一 个过度。哎，没错，而且这个油汀各位一定要小心了啊，这个产品质量一定要买好的。 是， 然后同时要注意的是它上面有些时候会给你一根杆让你晾衣服，您那根杆搭在侧面行，千万别呼在它上面那口上。认认真真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家里，然后爸妈住的那一个地方放了一个油汀，眼睁睁的看着它起火 啊， 瞬间呜就起来了，以后第一时间赶紧把它扑灭处理断电什么之类的哈，一定要小心好吧。 好， 这边我们继续把温暖送上。刚才我们是通过一种节奏的放缓，人的声线带来的温暖，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通过这种制作音效温暖的吉他 On Top of You。 Baby you've been given feeling to me all night, and I can't leave unless you're leaving with me tonight. Now it's not difficult to tell, oh baby you're selective, andI think you're selecting me to lead you y llevarte al cielo, baby, can't you see? I wanna leave with you, gotta take you home. I can see it inside my head, that if I leave with you and I get you home, baby, you're gonna love what I do.For us to see the future tonight, I just wanna live inside this moment all night. No, it's not difficult to tell, baby, I'm attracted. Tha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 wanna lead you y llevarte al cielo.Your eyes tell the story. When my love fills you up, you'll never come down. No, you'll never come down. I wanna leave with you, gotta take you home. I can see it inside. you're gonna love what I do when I'm on top of you。 Enrique Iglesias 绝对的情歌王子，然后他所演绎出来的这些音色，就算你觉得说没有那么的厚实，没有那么的浑厚，但是他依旧会给你带来这种很温暖的感觉。这首歌里面的温暖，你听到的是所有的这些音效，他带来的泛音的这种制作，当然更多的也是他用到的所有的弦乐，包括跟鼓，就是经过了调试。你能听到木箱琴这种中低音区，能听到在里面不太容易拾取到的一些弦乐，感觉像是中提琴或者大提琴。再加上他的鼓也不会像张学友刚才我们听到更多像是军鼓，他这个是更下沉一些的，你感觉皮质味更浓一点的这种低音鼓哈，很棒的一首歌曲，适合在冬天大家蜷缩在一起去听。来继续我们看到各位的冬日必备还有哪些哈。这边有朋友提到吃饺子了 啊，吃饺子， 冬天春天我们什么都吃饺子， 一年四季，对，但凡有什么节气就应该吃饺子。 对对对， 还看到这边远在三亚出差还不忘给我们打卡的这位朋友，来拉仇恨的啊，用户3805还在吗？向你问好啊！ 哎，这个、 你那儿真是暖和哈。 前两天看了好几个，就是现在去什么三亚那边探酒店的，哎呦，美妙的不行啊！就越靠近赤道的地方嘛，你就觉得说好像生活在另外一片天地。到了冬天的时候，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随身要带一张硬卡片，想改名说的，早上起来用来刮车玻璃上的霜花，好用方便又不伤玻璃。这一张图片美到没朋友， 哎，真的耶！ 你怎么舍得刮它？今天不开车了。对， 把它拍下来， 真的就是我们发现说就这些霜花就是它是更加清晰的雪花一样。 我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海报呢，原来是他自己拍下来的， 应该 真好看 的，特别漂亮。早上起来还挺早哈，那会儿感觉这种阳光差不多7点冒个头，差不多的时间，然后整个构图你看就正好是前面的景色虚化构成了一个 V 字，太阳在正中间， 是 所有的霜花有一个上下的分层过渡，正好又在黄金分割线。 对、 拍照太棒了。 是 这一张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看一看，找一找想改名的留言好不好，我们精选当中的很漂亮。来这边还有其他朋友提到了，再看一张照片吧，然后这边是 啊，我看到 醉粉纯发来的、 啊、说追剧战袍，这个就我觉得和很多小孩穿的那个睡袍是一样的， 真的 就全部裹起来，然后把脑袋都裹起来，我觉得你不应该再留一个缝儿在脖子这儿，你就应该把眼睛这块挖俩洞啊，然后你就彻底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了， 更舒服，密不透风、 对，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虽然歌曲在制作上很多地方我们听到了一些夏日的音效，但不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一首特别适合在冬天感受到的温暖的甜甜的味道，来自于徐秉龙，是很甜。 淋过雨的你，淋湿的毛衣，有夏天的香气，撑过星星的屋顶，睡过短时的长椅，上周追的剧，这周看的电影，还有下周的晚餐，送的外套记得穿好，随时都会下雨，时间都不够让我们见面，你就这样快速的出现，模糊不清了我的时间，时间都不够让我们见面，你就这样被我了解，别担心好像是很甜，湿的毛衣，有年少的决心，穿过迷雾的森林，一滴滴落进风里，上周追的剧，这周看的电影，还有下周的晚餐，送的外套记得穿好，随时都会下雨，时间都不够让我们见面，就这样快 错的出现，模糊不清了我的世界，时间都不够让我们见面，你就这样被我了解，别担心，好像是很甜，时间都不够让我们见面，你就这样快速的出现，模糊不清了我的世界，时间都不够让我们见面，你就这样被我了解，别担心，好像是很甜，他们说好像是很甜， 很甜的可以是一种味道，很甜的这种味道也可以是不同嗅觉上表现出来的。这边有朋友刚才又是嘴粉唇哈，刚才提到了说喷喷香水，对，吃的喝的穿的当然还是要来一点味道啦，然后浓香水啊，说这个冬天就要喷浓香水，风一吹也是淡淡的香， 可是别人可能那时候顾不上享受，说哎呀好香，说赶紧回家， 香水喷的浓香水可以，但是就是别太甜太呛的，对吧，然后质感会好一点。当然我到冬天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到冬天的时候我反而不会选，就男生哈，男生首先本身的香水就不会选那种太甜的， 对， 一般来说都是点蕨类植物啊、皮质啊，或者带着一点什么其他的这种感觉，香这个烟熏的味道。我在这边在冬天的时候，如果选自己出门要喷的话，就会带那种有一家有一个。叫味道叫什么温暖壁炉，哎不 温暖壁炉， 什么爵士酒廊之类的，就这种它喷上以后会有一种到后调的时候非常重的木质的味道，就那种你在闻到 自己还带点暖暖的感觉， 对，就会觉得有一种温暖，这可能都是在味道上自己一个调节。另外我觉得在口味上的一个调节，我们不说酸菜白肉涮羊肉这些羊蝎子，喝的饮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会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做的特饮。 对，我刚看到有听友说他要做特饮， 是是， 对， 我刚才其实也收藏了，哎，这边用户0800FG、对吧？ 啊、哦，对， 他说自己在家配一些自配的代茶饮， 对， 他说不同的季节用料不同，然后一家人不同体质不同的配方，然后各喝各的，然后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什么叫输液，0800这个是之前绝对的好爸爸已经过来跟我们分享过自己对 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眼熟， 没错，这个当然是为了说我们照顾好身体，就他这种精细程度特别像在球场上那些就场边的体能教练给各个球员这个配的饮料，然后我们自己在家如果纯是为了寻找一种温暖的气息的话，热红酒， 哦，对， 我不知道多少男生跟女生会喜欢，然后当然红酒你要选，尽量选那些本来果香味浓一点的，然后里面加上这些其他的香料，比如说这个我老说桂皮、肉桂，其实大概是一码事了，然后加上一些丁香，然后自己再切一些喜欢的水果，煮出来那一锅其实也会非常的棒，最适合冬天，尤其是在12月份的时候，这一会儿天逐渐变得特别凉的时候去喝。我们家最近就懒得自己再挑那些了，就是买的直接整个的料包，你买好红酒倒进去，怼这么一煮， 哦，现在还这么先进，都 对， 完全配好的料包， 调好的，对，要不然自己去挑那些香料太费劲了，尤其是就刚开始 要掌握好火候的， 看见了以后这不就是桂皮跟大料吗，长得是一样，大概也是一码事儿，但是选料的方式不一样，好吧，然后再送上一首歌，其实特别适合在冬天的时候，然后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喝着捧着热红酒蜷缩在沙发上，然后在一起交交心聊聊天，周围的灯光可以 追剧哈， 对，昏暗一些，然后如果可以您家有适合的这种香料香薰精油，点上以后手上涂上以后，给对方借着这首歌微醺状态下来一个小小的头部按摩，高 A savior, someone to pull me through somehow. I've been torn apart so many times. I've been hurt so many times before. So my heart 说完头部按摩，我觉得说就是有点想困、 啊、 想睡觉那种感觉。 这首歌确实是， 下 这首歌永远在听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近距离收听，周围不会有太多噪音， 嗯， 灯光不会过分明亮的时候，它就会给你带来这种感觉， 就自然而然就卸下全身的力量了。 对， 哦、 这就是 Sade 的魔力啊、 嗯、 ，Sade S A D E。接着这首歌，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哪些这个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哈。 嗯、 我都加一句，就是关于、嗯。热红酒的，因为已经有人发来图片了，咱看一看。 大橘1005啊， 大橘可以啊、 嗯， 先问问这是自己煮的吗？然后如果是真的自己煮的，感觉真的特别的棒，特别的到位哈， 料特别足实。 没错，然后再有就是，他这个虚化弄得特别的漂亮， 嗯， 所有的料都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香叶啊、 对对对对 丁香啊、桂皮啊、 嗯、 都特别好，味道应该不错。然后再有就是这是女生适合喝，当然男生也可以陪着一起喝。如果更需要那。那种不一样的风味的话，男生我觉得在冬天给自己调 whiskey， 如果你是 whiskey 咖、 嗯、 那个叫classic 经典， 嗯， 对，然后威士忌经典古典特别适合在冬天自己来一点，因为我觉得都是带着这种冬日秋日特别适合的菊类植物的香气， 嗯， 然后再加上你选那种烟熏味重一点的 whiskey， 但是别选泥煤味太重的，会影响最终的一个香气的口感。然后苦精你可以稍微多加几滴，然后这个时候跟你捧着热红酒的爱人在一起捧着，然后杯中都挂着这么一片橙皮跟橘皮， 嗯， 然后听着这一首歌，然后在一起取暖，也很快乐，很快乐哈、 嗯。 好，这是我们在味道上用味觉的方式大概结束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还有下半个小时继续，然后我们看到各位在冬日的一些必备，还包括哪一些？好吧 ，Sade， Somebody Already Broke My Heart。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我觉得今天到位了，是不是？ 太到位了！有听友说了太慵懒的歌了，休息休息一下。还有听友直接说在床上听广播晒着太阳的舒坦哈，雨辰，而且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比如说总念你安好等等啊。 哎，我们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的到来。 嗯， 然后这就是音乐广播的魅力。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音乐的音符静静的陪伴，每一首歌是我们写的，我们唱的。 嗯， 但是我们把它组合到一起，就可以在中午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心情跟心境， 像施了点魔法一样。 没错，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还是余佳运，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放在冬天听也合适。 对， 但其实它放在夏天听，你知道也合适，没办法说理去。 夏天听觉得凉爽，冬天听觉得暖和。 我要把它再放上来，你们听这一段，就最开始的这一段， 还有点雨声。 对，它雨声最开始它带来的这种空灵的感觉，其实更夏天，因为它这个音效，各位熟悉的是水果手机，它音效当中肯定用了它一些旋律跟节奏，经典的马林巴琴的音色，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热带系的乐器，再加上你听到这些雨滴的声音，唱着一场大雨，就好像你仿佛穿越在一个热带雨林当中，但是它给你带来这一种温暖，在通过余佳运的声音贯穿全曲，其实在冬天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种小温暖哈。好，这样我们继续来看到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聊一聊你的冬日必备哈。 这边看到大橘留言说冬天必备啊，流感疫苗，但我觉得最好还是多运动，增强体质会更好。 就是啊，这个多补充一些维生素，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片乱吃哈，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 挑着吃。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这个提到了说户外运动的一些羽绒服，出门在外的少不了。对，然后冬天骑行需要， 我也看到这个 是吧？来 阿玛达人，需要各种加热呀， 啊， 加热手把，加热座椅。 对， 呼吸棉被也带上啊。 还有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几期，赶上春天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聊过那一天朋友圈大家都晒出来了，这么冷的天，我的加热方向盘怎么样？还需要电加热方向盘啊？没有的话，把套就行了。 当你不能自发热的时候，只能依靠外力了。 对，把套上粘暖宝宝吗？还有提到说这个。需要一些爵士的节奏，哎，很多时候爵士确实也带来很温暖的音色。 这兰帕德吧， 兰帕德啊，没错。然后不知道，然后说这边，哎呦，这张照片也很棒哈，很暖和的一张图片，从调色就能感觉出来。还有朋友这个， 我看到费劲的留言 来 说冬日必备妈妈的唠叨啊，原来是让我多穿，现在是让我闺女多穿，最好穿成小企鹅那样的才放心啊。 哎呦，真的是 妈妈是觉得美观最不重要的人。 妈妈的唠叨，如果能在太阳下再跟自己隔辈最亲不爱唠叨只爱宠你的奶奶在一起晒晒太阳，是不是 要照的？来隔空击个掌。 这样的冬天跟各位一起回想一下这样美好的童年。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 张开双翅膀，小花猫调皮地爬到枣树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大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啊。 口琴一出你就觉得小孩哭了，哭着就奔向奶奶了。 夏花说这懒羊羊真是到家了哈， 可不是吗？ 我今天是精神百倍来上节目，这歌单真是把我整个打哈欠了。 有没有感觉到冬天的一丝舒服啊？听这样的旋律就感觉好像下了幼儿园，然后中午突然回到自己家的院子里面，然后扑向了奶奶的怀里。 奶奶在门口等我们。 对，奶奶身上的这个毛衣晒的也是暖洋洋的， 还有太阳的香味。 没错，再加上奶奶特有的那种味道，然后可能是涂的这个护手霜玉美净之类的，也可能是奶奶特别的那种老人味哈，特别的美好。然后妈妈那边坐着不知道是什么好吃的，闻得特别香，然后多吃几次你就知道了，那是烤红薯。 哦，这边有听我刚才说了，说昨天剁手买了一个锅， 对， 今天就烤了个红薯，和冬天特别配。 而且这红薯看着也不错，个头不小的同时，你看是蜜汁都已经渗出来了，肯定特别香哈。然后这个还有朋友是不是说提到一些水果，他说也是冬日必备的， 是金豆豆说， 金豆豆， 橙子、苹果、胡萝卜、梨，冬日必备，前三样在一块榨汁儿，补充维生素，明目，后一样梨啊润肺。但是我怎么听说好像最好水果不要榨水果汁儿， 对， 你就连皮儿吃是最好的。 是，当然皮儿 洗干净， 对， 或者没有农药残留风险的，对吧？榨了汁儿以后，里边的膳食纤维就会被打破，打破完了以后，其实它对于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的时候，本来有一些推动力就没有了，但反而它打破了这个破了壁以后，很多的糖，它会变得你知道浓度很高，你吃下去了以后，基本上就等着升糖吧，哈。 所以如果想同时吃到这些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多招呼几个人，然后分，对吧？ 对。 这个苹果一分四，哎，你一块我一块哈， 是 胡萝卜一分一切四，你一块我一块啊。 或者你可以惹你媳妇儿生气，让她把这些同时准备给你，她就会全都剁碎了，放一盆里边，直接端到你面前。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同样在进入一点点小梦幻，但同时后面的节奏会逐渐加快，非常温暖，也适合在冬天聆听的女生。她的音乐也曾经出现在过这个叫《Love Actually》真爱至上的影片当中，当年很火的。Dido 带来的 Sand in My Shoes， 来 check it out。 2 weeks away feels like the whole world should have changed, but I'm home now.And things still look the same. I think I'll leave it till tomorrow to unpack. Try to forget for one more night that I'm back in my flat on the road where the cars never stop going through the night to a life where I can't watch the sunset. I don't have time. I don't have time. I've still got sand in my shoes and I can't shake the thought of you. I should get on, forget you. But why would I want to? I know we said goodbye. And I think want a bath and then clear up the mess I made before I left here. Tried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was happy here before I knew that I could get on a plane and fly away from the road where the cars never stop going through the night to a life where I can watch the sunset and take my time, take all our time. I still got sand in my shoes and I can't shake the thought of these. I should get on, forget you, but why would I want to? I know we said goodbye, anything else would have been confused, but I wanna see you again. I wanna see you again. 有人管他叫 Dido，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叫了很久，后来发现人家叫 Dido 哈，非常棒的一位英国女生，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她的经典之一，当然大家可能听过她最知名的是那一首 White Flag， 我不会在感情当中举起白旗来投降，然后还有就是 Here With Me， 这是在真爱至上影片当中会出现的桥段配乐，因为有朋友刚才提到每年都可以重温一下那部电影啊，是我基本上也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当中自己的喜欢自己好朋友的老婆的这么说特别奇怪，对的的那一个人，然后演过《行尸走肉》的，对，他在这个第二天凯拉奈特利所扮演的角色上门向他去寻那个要那个录像带的时候，男生说我这边要吃个饭，然后女生说你别逗了，你录像带不就在这儿，一放一看好拍的全是这个女生，女生也瞬间明白他的心意，他也喜欢他，只不过最后让给了自己的好哥们儿，然后他真的就是转身出去吃饭，走在路上非常难过的那一段配乐就是来自于带动哈，各位可以去听听。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关于冬天的必备哈。 有听友1080说了哈，这个枇杷清肺露防止干燥，只不过他那个枇杷写的是青柳蔓年抹不挑那个弹拨乐，那个枇杷我还以为他要弹琴呢哈， 让我想起了那个什么油爆枇杷半遮面，在那个《武林外传》里边，真的就是炸了一盘枇杷，是吗？ 这边还看到用户这个3286说，冬天天气干燥必备菊花茶、蒲公英茶啊，因为有暖气嘛。 对， 多喝水总是对的。 没错，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我们家也必备，没想到的就是空气加湿器。 哦，是。 然后包括有些人会更讲究家里随时看着点湿度温度的湿度计温度计， 对， 也是。 南方很多的小伙伴其实没有提到，因为毕竟听节目的北方朋友多哈，其实我们南方家里面应该会有那种电热毯，这是必不可缺的。 没错，好，再次感谢各位的贡献，一些画面想起来了，是不是最后他说了 That's enough， 而在当时他走出门口放 Here With Me 的时候，他当时说了一句 It's a self-preservation day。 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跟情感可能会留在自己的内心，在这样的一个冬天可能我们会更加的封闭自己，但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暖和起来。希望各位能够在内心感受到一丝温暖，所有这些需要去释放的 You need a light of the steam Leave it till spring， 留在春天再说。听到一首独属于冬天的歌曲，独属于十二月份的歌曲，如果你曾经是林肯公园的乐迷， Materialite 当中这一首绝对够经典， My December。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结束今天的周五有星光，再一次感谢各位。接下来您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提前祝各位 周末快乐， 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下周再见， 拜 拜。 拜 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